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去探寻过往冬奥会举办过程当中所发生过的一些经典的事件。1972年9月11号，慕尼黑奥运会闭幕这一天，58岁的爱尔兰人基拉宁正式接替美国人伯伦代席，成为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而他在上任之后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1976年的冬奥会究竟在哪儿举办。1972年11月，原本的举办城市美国丹佛所在的科罗拉多州，经过民众投票反对政府发行公债来筹集冬奥会举办资金，丹佛市也被迫放弃了冬奥会的举办权。获得举办权的城市拒绝承办奥运会，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奥运历史上的头一遭。1973年2月5号，国际奥委会终于确定了第12届冬奥会的举办地，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时隔12年，因斯布鲁克再一次赢回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准备时间只剩下3年，所以本届冬奥会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上沿用了1964年冬奥会的相关设置。两届冬奥会会徽一样，只是更改了举办年份，竞赛场馆也完全相同，开幕式依然放在伯吉瑟尔大跳台滑雪场来举办。不过本届冬奥会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创新的，比如说造型讨喜的雪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以奥地利山区泰洛尔人为原型设计的卡通形象，圆圆滚滚的身子加上一根长长的红鼻子，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吉祥物。和往届冬奥会不同，本届冬奥会设有两个主火炬塔，其中一个是12年前的奥运遗产，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本届冬奥会所新建的。开幕式上，两座火炬塔同时燃烧，这也象征着因斯布鲁克两次举办冬奥会。1976年2月15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尼宣布第12届冬奥会闭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在他短短8年的执政生涯当中，他经历过2届夏季奥运会和2届冬奥会。但就在这短短的8年当中，他力排众议，让奥林匹克运动当中又吹来了一阵新风。1977年9月15号，吉拉尼亲自率团访问中国。2年之后，在他的促成之下，1979年10月25号，中国正式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紧接着1980年2月，中国就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圣莫里茨以及因斯布鲁克一样，普莱西德湖也成为了两次举办冬奥会的城市，让我们等待着时间轴的再次转动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 冬奥加速度，大汉立国不久，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西军远嫁，解忧和亲，苏武牧羊，李陵降胡，英雄与美人，铁血与柔情，残酷与浪漫，野性与天真，交织出一曲烈烈